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城市父母放肆过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平常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，我是建议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尽量少说话，多读书，只有看书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情感吸引出来。不知道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？ 这生命就像那夏夜一样，那么短暂，我还没能够来得及。这生活就像开启了循环播放，这般重复着，我还没能够来得及。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天结束了，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天结束了。人生就好像是一个跑道，我们不停冲刺奔跑，超过一个又一个的对手。我们总是说把这世界看得很透彻，其实这世界它本身就是透明的。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天结束了。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天结束了。还有谁能够改变呢？我想问，还有谁能逃脱呢？还有谁能够改变呢？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天结束了，天又亮了，又是一天开始了。我来不及，还没来。 今天晚上呢，跟你想来聊一聊17岁失恋跟27岁失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张截图，发誓以后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了，然后重新开始，心里面还是要默念千百次很想他，却再也不能回头了。27岁失恋了，一夜都睡不着，一整夜游荡，第二天却还要假装没有事情，因为我们还要工作，还要生活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难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而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，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约好我一起看云淡风轻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而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， 969公益主张时间。

双手藏在我的双肩，感觉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。每当我闭上眼，我总是可以看见痴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。我吻过你的脸，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。断开的感情线，我不要做断点，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。 我上一段失恋的感情就对自己承诺过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受伤害了，我再也不会逼迫一个人来爱我了。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，我们爱的有所保留，甚至不愿意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。17岁失恋对27岁失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想大概是17岁遇见的那一个人总以为是唯一，27岁，不管遇见的是什么样的人，自己才是唯一了。从前我们就知道，往往吃力的都不讨好，觉得自己已经迎合所有人了，到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。其实也曾经主动过，到头来，还不是让自己变得患得患失，难堪的模样，所以就算了。 吹着脸，由不得我拒绝。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，世界再大，也只要求一点。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，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抱不。你在接近，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明白心碎，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你的气味，若能残留一点，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。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，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。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深邃，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邃，为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接近，只不过不负我的感觉，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，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这么多年来，我也算是变得孤傲了。问我怕不怕失去，我说怕。问我还主不主动，我说不主动了，因为我没有自信，我怕自己高估了在别人心里面的位置，那要多尴尬呢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真的喜欢孤独，不过都是害怕失望罢了。 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，失去的人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难过又有什么用呢？张国荣唱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有一句歌词说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所以呢，没有你应该也不会不同吧。十七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闲了，而现在却忙成了狗，哪有什么时间去悲伤，哪怕悲伤也只是悲伤一下子，以后的人生只能一直去找人替代。对于以前那些记忆里面的故事，那些爱过的人，其实想说，让现在的我们对新的爱人如同初恋一般无所保留。另外一句话就是，那个年纪唯一想过要跟他一起一生一世的那个人，我们还是分开了。 珍惜。